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龙骨焚香第二篇，失灵第十一集。时近正午，白水霄才再次苏醒过来。睡觉养精神这话不是假的，睡前他还面如金纸，现在那张脸上总算是有点活气了。孟劲松怕他画像中途气力不济，还吩咐人备了参片。邝美莹素来怕生，昨晚又受了惊吓，一个人应付不来这种场合，由江恋陪着进来。刚进屋，头一眼就看见孟千姿，居然哆嗦了一下，下意识往江恋身后躲。 我又不是罗刹夜叉，你至于的吗？ 接下来孟千姿就更没耐性了，画画本就是个慢活，邝美莹性子又慢，说话还柔声细气，单只是个脸型，他为了给白水霄直观示范，就画了十来种布置。 这个是风字形脸，咬肌大，腮阔，而这个是用字形脸，是上方下大，颌骨宽于颧骨。 扯这么多干嘛？直说一个脸长得像风字，一个脸像用字不就结了？这白水霄也不让人省心，是风是用，你倒是指一个呀！一会儿觉得这个像，一会儿又觉得那个也贴切。 角落里的孟千姿烦得坐不安稳，一会儿左手托额，一会儿右手扶额。孟劲松素知他性子，伏在孟千姿耳边说了句：“ 刘冠国那屋正在给刘胜做影身，要么你过去看看。” 也好，孟千姿示意了一下病床那头， 出结果了给我送过去。 见孟千姿起身要走，心慈下意识也想跟上，孟劲松手一横，拦住了他的去路：“ 你就别跟着了。” 懂了，又是我这个外人不疑的。 心慈低头刷手机，刷着刷着，目光不自觉的又往病床的方向飘了过去。他是化妆师出身，比普通人更关注美这个课题，也更早脱离皮相阶段。换言之，长相好的人已经对他没什么吸引力了，他更关注风姿和情态。这个白水霄如果细究容貌，其实跟边上的邝美莹不相上下，都属于清秀耐看的类型，但就是身上透着的那股出尘的姿态，让他瞬间与众不同，直接就把邝美莹秒得平凡普通，泯然众人了。 怪了，原本没什么想法的，但让千姿他们这么一敲打，我好像是对他有点过度关注了。 他装着魂不经意，拿胳膊肘碰了碰孟劲松，声音细若文瑞：“ 哎，老孟，你和千姿是都认识他吗？连人家私生活都知道。” 孟劲松瞥了他一眼，这一眼意味深长，直瞥的心慈头皮发麻，没来由的一阵心虚，别过了脸。孟劲松耳语般的细声传来：“ 山点，茶落洞。” 孟千姿推门而入，这原本是间杂物房，比客房小了很多，两个化妆师正围着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年轻男人忙活着，柳冠国立在边上不时地给出意见。面前一条大长桌上摆满各色化妆用的瓶罐袋盒，什么酒精胶、延展油、敷蜡、脱脂棉，又有无数彩妆。其间突兀地立了个相框，里头是刘胜的高清头像。墙上有台壁挂的液晶显示屏，正在循环播放着刘胜的一些日常生活片段。见孟千姿进来，几人都有些局促，尤其是那个脸上上了半妆，一边眼型已经用胶改掉，另一只眼还维持着原状的，他欠起一半身子，有点不敢坐。孟千姿抬手下压，示意他们忙，不用管自己。本想走近了去看， 但是房间本来就小，地上还乱摊了不少东西，下不去脚，索性倚住门边看着几人忙活。电脑播放的小视频多是欢乐的片段，屏幕上还有相框里刘胜的脸都青春张扬，这让孟千姿想起了追悼会时常用的词，斯人已逝，音容宛在。有时候生命走得太过突然，像急流水拦不住，只洒落几滴影像在人间。柳冠国过来低声给他介绍， 这个叫王鹏，和刘胜本来就是互为影身，连夜赶过来的。 影身也就是身和影，山鬼内部身材长相面目相似的人会被搭配着互为影身，就是为了应对如昨日般不适合报警的横死凶杀。毕竟不是仗剑任侠的年代，不是死了人埋了就完事儿。现代户籍制度严密，绝大多数山户都有社会职业，一旦出事，家里想隐瞒都不行，单位、学校、组织哪一个都有权牵头开找。所以身走影上阵，把这骤然退场稀释成有序谢幕。这个叫王鹏的男人会被化妆师塑化的饥渴乱真，然后以刘胜的名义去办理单位离职，发布即将远行或去外地发展的朋友圈消息，总之是和刘胜曾经的圈子渐作切割，最终借一场意外完成彻底失联。按照规矩，身和影之间会定期沟通，向对方更新自己的情况，连私事都不避讳，可谓相当亲密，但同时又极为疏远。两人大多异地且不见面，毕竟一想到是互为对方做这个的，难免忌讳，私下里又总会有点宿命难测的失落感。将来是他做我的影呢，还是我做他的影？ 王鹏开始还掉了泪，说没想到，太突然了。他听说白水霄可能见过凶手，跟我说这边完事儿了，想见见他，问问线索。 我们早里外问透彻了，他以为自己还能问出新的来。 啊，也是，也是。 想见就见吧。 哪知过了会儿，孟千姿又松了口。他没有影身，毕竟做山鬼王做的独一无二，但自打第一次听到影身这种存在，他就觉得这种关系既荒诞又坚实，既浪漫又凄凉。日暮时分，一改再改的画稿终于换来了白水霄的点头。想百分百还原是不可能的，但按白水霄的说法，相似的程度有八分多了。孟金松大喜，一瞥之下来不及细看，先安排影印。他一走，新词也不便留下，又不好意思跟白水霄说话，只朝他笑了笑。白水霄愣了一下，回忆一笑。他虽然面色苍白，盘起的苗式发髻稍显散乱，但以笑作衬，别有一种柔弱风致。 这样通透灵秀的女人，哪有半分被摄了魂风驰电煞的样子，真要嫁给一个莫名其妙的山洞。 心思一阵恍惚，跟出门的时候差点绊了一跤。邝美莹画了这么久，连午饭都是草草带过的，江恋担心她身子受不住，又怕她腿坐僵了站不稳，扶着她起身。邝美莹面色有些茫然，一手揪捻着衣服上的扣子。 没累着吧？ 我今天一直觉得怪怪的，但说不上来怎么回事。 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对的？ 不是不是，跟我自己没关系，就是…… 邝美莹眉头紧蹙，用力去想，但总抓不着头绪。忽然又想到了别的什么，扑哧一笑。 你知道吗？最后定稿那嘴型还挺像你的。 我靠，像谁不好，像一个凶恶的嫌疑人。 不是吧， 我当初画人像，拿你、维彪还有爷爷练过多少次手了？我会搞错？ 江恋正想说什么，病床上的白雪萧忽然短促地低叫了一声，似是受了惊吓。回头一看，屋里多了个年轻男人，江恋没见过，不过这楼上楼下他没见过的太多了。这男人脸有点僵硬，表情不太协调。江恋不知道那是王鹏的脸比刘胜瘦削，贴了硅胶所致，就觉得这么个人突兀的出现是挺吓人的。王鹏窘迫得很，为了不影响面妆效果，还得绷着说话。 不好意思，没打招呼就进来的，我是山户，刘胜的朋友，想跟你聊聊。 既是山户的事儿，外人自当回避。江恋带邝美莹回房，出门时邝美莹眉头皱起，回头看了眼屋内，这屋里真的有什么东西让她不太舒服，就是一时间想不起来。孟千姿单手拿了张隐映的画像，先送到眼前，又慢慢移远，还想眯着眼睛以便看得更清楚，然后意识到自己现在还是独眼，再眯就瞎了。画像是一式两份，头像加身形轮廓，综合来说，这男人大概三四十岁年纪，身材矮小偏瘦，平头，有着粗硬的短茬发，梯形脸，两侧的下颌骨分外突出，不过眉眼倒长得有几分周正。孟千姿沉吟了一会儿， 我应该是没见过。 是啊，我也确定没见过这么个人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熟悉的感觉。哎，你有没有？ 确实有那么一点。 是吗？ 新慈也拿起一张，上下左右的看，正看得没头绪，孟千姿似是看出了端倪，差点笑出声来。他拿手遮住那人下半张脸，又示意孟劲松帮忙挡住那人额头。 哎，眉毛也遮上，光看眼梢细细长长的，是不是有点像新慈？ 说什么呢？怎么可能？ 新慈万万没想到自己能中这彩，气急败坏，又瞪视画中那人双眼，矢口否认道： 一点都不像。 紧张什么？就算跟你长一样，我也不会怀疑你的，你的不在场证明很扎实。电子版都发出去了？ 啊，发了，昨天晚上我往各路好朋友都发了一份，人多力量大嘛，要是顺利的话，这一两天也该有眉目了。 邝美莹画了一天，身子有点受不住，早早就睡了。夜半时分，邝美莹突然惊醒，是被噩梦惊醒的。她梦见自己好像在八夯寨的那座吊脚楼里，帮着江恋贴神眼。周围很安静，鸟不鸣，风不动，是一根针吊在地上都能听到声响的那种安静。门突然就被敲响了，砰砰砰，如擂鼓一般。吊脚楼如同纸糊，被鼓声震得支架欲散，墙壁上簌簌落下积尘来。他疑心是围标坏事，怕江恋被惊扰，又气又急，小跑着去开门。门一开，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当头砸下。这梦太逼真，连血腥气都如在鼻端。邝美英一颗心猛跳，她在黑暗中坐起来，拿手摁住心窝，不住呼气吸气，耳膜都被心跳鼓得发胀。屋里只有她一个人，今晚江恋住了隔壁，维彪挪去和她一起住了。邝美英坐了一会儿，抬手抹了把额上的汗，待狂跳的胸口平复了些，才又疲倦地躺了回去。伸手去拽毯子时，邝美莹脑子里突然闪过一线什么，身子陡然一僵，她终于知道白天在医务室的那种怪异感是为什么了。白水萧身上有一种很淡的馨香气，跟任何花香粉香都不同， 医务室药味大，身片又有特殊的苦腥气，两相一冲更加浅淡。画画时因为总要询问确认，他几次挨着白水霄很近才能闻到，而每次闻到时心头总会泛起些许茫然，但想不通是为什么。这个噩梦提醒他了，当那具尸体向着他砸下的时候，他固然是吓得眼前一黑昏厥过去，连尸体的脸都没看清，但他的嗅觉比起视觉意识多撑了几秒。他记得那铺天盖地的血腥气里似乎也混有类似的浅淡天香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